一隻仙杜拉的經典啼笑姻緣呢就回到我們星期四的廣東廣西，好像已經過了很多時間，因為已經是10時45分了，因為疫情的關係呢，我們多了很多 segment 要講。好，今晚我們講的是什麼呢？是剛剛上個星期離世的蔡元導演。今晚我們講追憶蔡元導演。電話的另外一邊，因為嘉賓不可以在台上跟我一起對講，所以只能在電話的另外一邊，就是導演張國明 Alex。 Hello 張國明你好啊。你喜歡我在這裡叫你張國明還是叫你 Alex 在這 裡？張國明啊， 你張國明 都試過，我有個老闆在 ICC 的時候，那人叫 Alex， 他說誰是 Alex 啊，就好過咁講。那個人話叫張國明嘅，又係張國明嘅。咁你咪張國明咯，點解 Alex 啫 ？OK， 我都預備叫你張國明好啲啊，係啦，會清楚啲。 即係其實都 Alex 都係好少，即係好少人叫 Alex， 都係張國明啊，係啦，連我老婆都係叫我做張國明嘅。 係啦，咁啊，當我哋監製咧，即係同我講過啊，因為蔡元導演剛剛離世，可唔可以我哋一齊揾個朋友分享一下蔡元導演嘅？各方面的嘢啊，咁我第一个就谂起你啊， 因为我同佢即系合作过，同埋我自己都系我未叫做未入行咧，我第一个电影嘅作品都系佢揾我，咁所以就都算识咗好耐咁样啦。 系啦，因为我其实咧，我后来即系见到即系近年蔡元导演嘅照片咧，其实都系透过你嘅社交平台的一些照片嘅啫，所以點解我一諗就諗起你咧？我就是因為係呢個關係，因為嚇 係 OK 嗱，首先咧，因為當然咧，今晚我哋咧唔係話淨係講蔡元導演嘅，咁我哋都要講講即係你認識嘅香港電影啊。嗱，你要講下即係蔡元導演啦，蔡元導演嘅電影啦，咁亦都想你講一講其實唔同年代嘅香港電影。回顧前瞻，跟住點辦？即係嗰啲啊，我都雖然時間唔係好多，都希望你能夠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。 都好好好。 先講下你點樣同阿蔡元導演嘅認識啊，同埋第一次佢揾你工作係咩工作嚟嘅咧？嗰個係。 O K， 嗰陣時其實我可能唔知夠唔夠20歲啦 ，round 20歲到咁樣咯。咁真係即係街童一個嚟噶啦。咁突然間就接到一個電話，咁咧就話我係坐員，我話你係坐員。咁其實坐員咧就係、是。我就知道是誰啦，咁佢冇理由知道我係邊個噶嘛，咁就係即係我嗰陣時，即係好少導演咧去會喺自己嘅電影裏面出鏡嘅，咁坐完咧就會，譬如我最記得咧就係《黑玫瑰與黑玫瑰》，就係陳寶珠同埋藍鴻做噶啦，咁然後咧就第一個鏡頭咧就係坐完咧就企喺一個樹下面咧就講，我係導演坐完，咁我就講只古仔啦，咁我就。嗰陣時開始知道，即係睇嗰陣時都知道，哦，原來有導演嘅呢個世界。咁原來啊，呢、這個就係楚原咁樣。 嗰陣時你細佬哥仲係 係啊嚇，即係即係覺得佢係，即係我係高不可攀嘅啦。即係喺個大人物，我見到竟然就係、是、佢突然間嗰日打電話俾我，我係楚原咁樣啊。係， 咁你嗰陣時佢第一次揾你嘅時候係咩事啊？係 佢揾我咧，我就問佢咯，我問佢你揾我咩事啊？咁樣嚇。我想揾你寫劇本咁啊，我未試過寫劇本嘅喎，你點解會揾我寫劇本啊？即係咁樣啊，咁啊拉尾就約咗我去嗰陣時喺太子道有間咖啡屋啊， 我記得啊，我記得咖啡屋 嘅，嗰度好多明星嘅嚇，咁就叫咗我去嗰度同佢傾偈咯，咁佢就話。原來咧，佢咧就我嗰陣時咧就拍咗一個嗰啲百米嚟嗰啲小電影咧，就係、是、叫《二世之所》啊。咁就可能好多人贊啦嚇，好多人睇過。係 咪嗰個都係一個新浪潮嘅時代咧？係 新浪潮嗰陣時都唔知係我諗連嗰啲 James 都唔會有，即係講緊係可能講緊係可能即六幾年定70年代頭嘅，即係可能係真係即係可能最都係70年代咁樣咯，即係70年 around 咁樣咯。咁嗰陣時，你話有新浪潮咧，都係由呢、這個80年代先至有咯。咁即係嗰個70年咧就未有嘅。咁所以咧就係、是，尤其是我咧，我係我唔係做電影嘅，我係即係我都唔係電影人嘅咯。咁我就自己玩下嗰啲百米嚟嗰啲。 但佢又深烤，佢又有機會，竟然睇得到。 因為嗰次咧，我做咗出嚟咧，就 其實咧，可能我之前咧有一個過程咧，就係、是、令到多啲人留意我咯，就係嗰陣時專上學聯搞咗一個叫實驗電影比賽啊。咁咧我就攞即全部都係得四十個人到去參展嘅，即四十部電影去參展，啲短片啊，啲百米嚟啊，即嗰啲。咁但係其中咧就有四部係我噶咯。 咁有八部四部係你， 因為我自己就冇乜。娛樂嘅啲朋友啊，喂去旅行啊，我又唔去；喂打麻雀啊，我又唔去。 其實你嗰時好僆仔嘅，都係嗰陣時， 都拍嘢咁樣，又拍咗好多咯。咁到有一個咁嘅比賽咧，咁我就真係喺床下底嚟抄嘢啦。咁啊抄咗三個啲片出嚟，咁然後咧就係、是、再新拍咗一個，咁啊總共咧就即係四十部片裏面有四部係我個片咯。咁於是就參加個比賽，咁其實個比賽咧就有。佢冇冠下季軍嘅，佢只有有五個叫做優異獎，即係有揾咗五部出嚟，咁就俾咗優異獎佢。 你有冇立咗四個啊？ 係、我就係、是、真係水皮咯。我四部，淨係三部攞獎。 嗱，我其實咧，我認識你咧個名啦，起碼我唔記得嗰陣當時有冇真係。我朋友介紹我認識，因為我喺外國翻嚟嘅時候啱開始工作咧，咁我就認識咗阿 Robert 綠色員啊 Bobby 啊，咁佢就佢經常提起你，但佢心諗我唔係好記得佢淨係提起你，定佢真係介紹過我俾你認識？即係佢 嗰陣時話叫佢話，我介紹阿鄧達志俾你認識啊，我話好啊咁樣啊，咁但係拉面就係、是、唔知可能啲可能啱啱啲時間唔係好啱咯，咁所以直到我上次可能第一次見你都係喺嗰个咩宴会啊？有个咩宴会见到你啦，咁即系我都系好后期先见到你噶，即系咁样。 反而咧嗰阵时经过佢咧，就透过佢咧，我就认识咗 Peter 同埋 Porsche， 咁咧就同佢哋好熟噶咁。咁咧就，但系佢就经常讲起你嘅，但系 Bobby。 陆叔远对我嚟讲都好一个好紧要嘅人嚟嘅， 系 即系真系好重要嘅。点重要咧？我就唔。即系我去做电影或者做电视咧，我都同啲普通人有啲唔同嘅。咁普通嘅人咧，都会系一系咧就系喺外国读电影啦，一系咧就喺电影行嗰度做到一段长时间，咁然后咧就卒之就做咗导演啦。我就唔系嘅，我就系无端端就入咗电视台，无端端就做咗导演咁样咯。咁但系前面嗰个过程咧。就是我猛拍百米嚟，其中我拍咧就是都是自己亂拍咯。即譬如头先讲，你话讲我陆竹远咧，咁佢一个好重要嘅人嚟嘅。即系我嗰阵时咧就成日拍就是我屋企咧就好，即系嗰阵时喺六十年代嗰阵时咧，即系好多人屋企都冇电视机嘅咯吓。咁我其实我都冇电视机嘅，但系我屋企咧就有一间戏院咯。戏院的意思咧就是我有一个 projector 啦吓，即系。冇聲嘅，不過就咁就可以放出嚟個放喺牆上面，即係其實銀幕都冇錢買，就放喺個白牆上面，咁就放我自己拍啲嘢啦。咁於是咧就好多人睇咗之後咧，就會係即係一個傳一個咁樣啦。咁覺得喂有個僆仔又冇學過電影嘅， 你嗰時候幾多歲嘅？有冇十五六歲啊？有冇？ 點樣啊 ？Sorry， 有冇十五六歲啊？你嗰陣時？ 嗰陣時 around 咧就係差唔多就係十五六歲咁樣啦，可能 around 呢個時間，可能真係由十五六歲開始就拍噶啦。咁然後一路拍，咁然後就到其中咧就係、是、因為好多人嚟睇啊，好多人嚟睇咧就包括其中啊吳宇森都走嚟睇嘅，咁就一個介紹一個咁樣啦。咁當然吳宇森嗰陣時都係做緊輔導啊，或者做緊場記啊，即係仲未做導演嘅啦。咁然後好多嘅，好多咁走嚟。咁咧，然後咧，吳宇森就介紹一個人俾我認識，咁即係呢個就係陸叔遠啦。咁陸叔遠嘅特點咧、就係我覺得呢個咧就係佢頭上面有個大光圈喺度嘅，光一個光環喺度嘅。點解咧？即係嚟到介紹咧，佢話呢個朋友咧就係、是、美國讀電影嘅。哇！我直情覺得好犀利， 即刻有光環啦！即刻有。 系啊，成有光环啊，即系啲音乐都起嘅啫，吓你都一好犀利，咁就好特别咯。佢就俾好多，即系佢好中意同我讲嘢，特别你都知啊，佢系好中意讲嘢噶， 系 一讲嘢讲唔停噶，即系讲好多嘢。 亦都好吸引，亦都好吸引嘅讲嘢讲得。 啊，而家就讲外星人啦，但系嗰阵时佢唔讲外星人嘅，佢只系同我讲电影咯。 咁其实彩元导演系咪都系个咁嘅人咧？ 当佢讲嘢讲电影嘅时候，系一个好吸引嘅人咧，系一个。 好吸引嘅，即系因为特别系我冇呢个知识啦吓，咁就系佢就讲俾我听，佢喺美国读电影，佢又拍过一部佢我八百米嚟咯，佢拍十六米嚟，有部十六米嚟嘅摄影影啦，咁好鬼过瘾噶。 嗯， 即系你有冇睇过咧？叫 photographic rape 啊，即系光学强奸。 系系，我知道。 唔知你有冇睇过？好犀利噶，佢啊，咁然后 好前卫嘅嗰阵时嘅思想系 啊，佢系好前卫咯，即系佢然后就讲好多，譬如香港咧就叫做实验电影，即系咁样，即系我哋嘅拍嗰啲。咁啊，外国就唔系嘅，外国咧就系讲叫做 underground film。 嗯嗯嗯。 咁咧就系表姐咧，其中一个就 系 Andy Warhol。Andy Warhol 咧就拍过啲乜嘢？即系拍过啲十几个钟头嘅帝国大厦，或者一个十五分钟嘅 kiss， 或者一个六个钟头嘅瞓觉，咁即系令我系耳目一新咯。即系我就知道原来我哋喺香港睇嘅电影咧，都系一个好角落头嘅嘢咯吓。咁佢讲好多嘢咧，都系好宏观啊。 嗱，咁讲翻转头啦，讲翻转头，楚原导演系咪都系一个咁嘅人呢？我听讲佢讲古仔好叻嘅，都系。 佢好叻嘅，不过咧佢就佢想做一个即系好突破嘅人咯，好想好做，但佢其实但系佢始终佢做嗰啲都系一个好传统嘅，因为点解咧？突破系唔可以揾食嘅， 系 啊，即系系好危险嘅。 因为佢由一开头做电影，佢应该都系接触嘅都系商业电影啦。当时粤语片嘅年代，六十年代， 特别系。佢即係成個香港嗰個氣氛啊，即係嗰個觀眾層面嘅接受能力啊，就亦都係喺我哋啲某方面嘅一個角落頭嗰度去做呢啲嘢咧，就可以比較即係古靈精怪一啲啦，比較特別少少嘅。但係電影咧，你始終都係，除非你諗住唔係喺大戲院，你係會喺 Studio One 做啊，或者喺啲咩火鳥電影會做啊，咁你就可以拍一啲比較。非一般嗰啲啦，否則喺個大市場上面，即係你都要即係跟翻嗰個電影嗰、那個 規律啊、 轉合啊，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高潮起伏啊，你都要玩呢啲嘢，你唔好玩一啲人要估啊，要諗啊，即係嗰啲咁樣咯。咁所以楚原絕對係一個一個 承接住傳統嘅導演， 叫係即係一個職業同埋商業嘅導演咯。咁所以去做嗰啲嘢咧。都是好好睇嘅，即係好娛樂性嘅，好好過癮嘅，即係嗰啲咁樣，咁就係會喺個時尚喺個時代嗰度生存咧。 好， 否則你可能都 我哋停一停先，咁咧我哋先播只歌先嚇，先播只歌，然後跟住咧十一點新聞之後，我翻嚟同你再傾追憶楚原導演。咁呢只歌咧就係《霧雨當變萬事》分離嘅。OK， 陣間見。 醉一般乐事，一般令人流泪。梦如人生，快乐永记取，悲苦深刻藏骨髓。

不过早期纯粹用来模拟军事及太空探索之用，装备极之笨重，加上需要连接电脑使用，没办法自由活动。更加重要的是，当时的电脑运算速度以及软件系统并未能配合虚拟实境的应用。9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里程碑，当时日本游戏公司世嘉推出了 VR1 虚拟实境视觉系统，配合 4D 动感影院，等观众置身于刺激和娱乐的电影中。当时亦都是家庭游戏机越趋成熟的年代，任天堂和 Sony 除了推出家庭游戏机之外，并分别推出过虚拟实境眼镜用以配合。不过这些虚拟实境仍然维持在立体游戏及全景影片观赏，再加上用户在长时间佩戴特制眼镜引起视觉疲劳或者不适，所以热潮延续了几年就迅速冷却。近年的虚拟实境市场主要由 Meta， 即是以往的 Facebook、 HTC 和 Sony 主导。 Sony 固然仍然是主攻游戏机市场，HTC 就主要负责游戏以及商业应用，而 Meta 在2014年收购了虚拟实境系统公司 Oculus 之后，除了主力研发和在商业应用之外，近年亦都积极将虚拟实境系统注入社交媒体元素，某程度就演变成今日所展示的元宇宙。当然亦都并非只有 Meta 一间公司去发展， Microsoft、 Nvidia、 Epic Games 等企业亦都同时发展出元宇宙的不同板块，不过这些不同的元宇宙可能并不兼容，期望有一天可以并合一起，到时就会演变成另一个互联网世纪的来临。有人说元宇宙或者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但是当年加密货币推出的时候亦都曾经有人说过那个只是一个骗局。时至今日，加密货币的地位已经被多个国家承认，可见只要有梦想，凡事可成真，未必只是广告口号。蓝地球，方宝桥撰稿。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色无限， 色无限知识。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十一点钟的新闻之后，又回来我们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。今天继续有我邓达志和我们的嘉宾张国明，今天一起追忆蔡元导演。是张国明， 是 你好，回来了。我想问你，你当时就第一次蔡元导演问你写剧本之后，你有没有参与过他的电影的制作的？ 没有，我就其实我刚才讲开就说我拿了即係點解佢會無端端我又冇做過，即係冇做過電影啦。咁佢無端端走嚟揾我咧，咁就係其實即係我由我嗰陣時攞咗三個獎，咁開始咧就有好多啲報紙啊，或者電台啊，或者電視啊，就訪問我咯。咁開始就有少少人識。咁之後咧，我就再拍咗一個片咧，大約係可能半個鐘頭長到嘅，叫《二世之所》。咁係一隻都係講啲有啲。即係鬼故啊之類咁樣咁嘅戲咯，咁就係睇咗嗰部出咗又係又有好多人讚咯，甚至香港電台幫我攞去伊朗嗰度參加啲唔知我諗唔係比賽嘅，即係參加啲影展啊。 德克蘭以前有個好出名嘅電影節㗎，曾經 可能係咯，我都唔知嘅，其實係。當電台同我講，我嘅嗰陣時都小朋友啦，同埋嗰陣時都話我好啊，咁佢就攞咗去咯。咁就因為呢部片咧，都經常都會喺啲小型嗰啲放映會嗰度放啦嚇。咁我其實都唔知嘅，總之我俾咗部片佢哋就呢個攞嚟放，嗰個攞嚟放。咁可能坐完咧就喺嗰度，唔知邊一個電影會裏面睇咗呢部戲咯。咁睇咗之後咧，佢就打電話俾我，咁佢就話。即係約咗我去咖啡屋啦，咁然後話我佢好鍾意部戲， 咁然後就話你可唔可以即係可唔可以改編啊？改編咗將呢個半個鐘頭嘅短片變咗係一部大電影喺戲院嗰度做嘅，即係變咗係可能多過個半鐘頭嘅長度，即係咁樣問我講咯。咁然後就我嗰陣時就係、是其實我都好愕然咯，因為我話我未試過寫個電影劇本喎，我連電視劇本都未寫過，我淨係即係我哋而家我自己啲玩下啲短片咧，我就係寫過呢啲啦，同埋我都唔係好專業咯。咁於是乎就佢話唔緊要㗎，得啦，你寫啦，總之你唔明你就問我啦，一路寫我一路教你點樣寫啦，即係咁樣啦。咁於是乎咧就都好開心咯，即係譬如即係同佢嘅關係就咁開始啦。咁甚至後期咧，咁我有時咧就都會仲即係同佢，即係我會講俾人聽，或者同佢講話咧，你係我嘅開山，即係同阿楚源講，你係我開山之祖咯，因為我真係從未做過 商業電影、 電影或者電視嘅，我未做過嘅。咁佢就叫咗我去做咯，咁就所以我即係仲有一筆錢俾我喎。嗰筆錢係幾可觀嘅，我覺得哇，真係好開心嘅。 嗰個時候係咩時期？楚源係咩時期？入咗邵氏未啊？當時係 邊個入咗邵氏？ 楚源入咗邵氏未啊？當時 楚源咧，嗰陣時阿楚源喺邵氏， 喺邵氏， 喺邵氏嚇嚇，嗰陣時喺邵氏拍緊嚇。咁我就算係未入行嗰啲咁樣嘅咯嚇。 咁呢個劇本後嚟拍成咩電影啊？後來真係有冇拍到真係拍到電影嘅？有冇？ 佢拍咗咧，其實都幾。都幾特別嘅呢個故仔係，即係佢叫我寫嗰時咧就好鼓勵我嘅，即係即係可以寫得特別啲嘅，即係唔好咁傳統嘅。咁我哋嗰個年代即係睇嗰啲可能野草莓啊，或者即係喺個棺材喺個靈車跌出嚟啊之類，即係嗰啲咁樣，或者係波蘭斯基啊。咁嗰啲咧都係覺得係嗰啲過癮喎，咁雖然寫嗰陣時嗰啲過程，即係我自己寫啲嗰啲過程咧，都唔係咁咁傳統咯，咁寫得即係 佢，而且佢都抱一個比較開放嘅態度嘅，係咪咧？ 啊，聽唔到。 佢當時都抱住一個比較開放嘅態度嘅，對你寫劇本。 係啊，楚源就係呢個特別啦，即係佢可能佢覺得佢自己太腳踏實地，佢試下想做一啲嘢係可能試下可唔可以特別少少嘅。或者係唔知咧，即係可能希望可能歐陸一啲嘅，即係咁樣咧，即係佢大約個我個感受嗰個感覺咯。咁所以我寫嗰陣時咧，佢都叫我唔好介意係你好似分正常劇本咁寫啊，咁就我咪寫得比較即係特別嗰陣時，我自己可能正式嚟講，我係唔識寫劇本嘅，咁咧我就會係寫到好，即係好，即係非一般咁樣咯。即係甚至有啲嘢咧就唔會係好表面啊，或者有啲嘢係可能係人哋睇咗都唔明嘅，即係嗰啲咁樣啦。咁於是拍住，不知咧佢就拍嗰啲部戲，咁就好開心咯嚇。咁就拍嗰部戲咧，但係就有另外一個佢冇講俾人聽嘅説話咧。譬如佢喺電影金像獎就講啊方日華講過咩説話講俾聽咧。咁佢有啲冇講出嚟嘅就係邵逸夫同佢講過咩説話咯嚇。咁就係邵逸夫睇咗部戲之後咧，就問阿楚源。呢部戏讲乜嘢噶？咁咧就搞到佢好尴尬，佢其实真系好想，即系想试下去 尝试一啲即系商业电影以外嘅嘢，同埋 一般啊或者 系啦，非一般 嘢，咁就可能又揾咗我一个唔系专行嘅人啦，专业嘅人啦，咁然后佢又够胆俾我乱写啦，咁就知道拍咗出嚟，拍咗出嚟就石夫咧就系真系始终嗰个商业市场就系商业市场啦。咁啊，成日話我唔係好明你講乜嘢喎。咁卒之部戲咧，就係即係宣完佢一輪之後咧，部戲咧就收起咗，就冇放到出嚟咯。咁卒之咧後面咧過咗唔知七八年咧，部戲卒之放出嚟嘅。卒之就放咗出嚟。咁係點解會放咗出嚟咧？我都唔知啊。就諗住都係，真係難得有一個即係、就是、我嘅。唔知電影嘅處女作都出得嚟，即係我寫嘅劇本啦。咁幾時點解會出咧？就係、是、拉尾我後期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都過咗好多個過程啦。我又去麗的電視，我又去咗無線電視，然後我又出嚟拍電影。咁啊拍第一部電影就係《點子冰冰》咯。咁啊拍完出嚟咧就係、是、叫好又叫座啦，好多人讚啦。咁咧就突然間咧，我部《點子冰冰》出完之後咧，就突然間就睇到另外一個。 即係戲院嗰啲嗰陣時好多啲 poster， 啲 poster 喺戲院上面嗰度，咁啊睇見有部戲，咁有我個名喺度喎，我個名編劇張國榮，好大個名， 叫咩戲啊？嗰套名叫嗰套戲叫咩名啊？套戲叫做 嗰部戲咧，嗱，本來我寫佢咧，我都係照寫翻係叫二世之所，二世咧就唔同世界嘅一間屋，即係咁樣啦。咁我都係諗住係咁樣嘅，咁但係拉尾佢就改咗，佢因為改咗叫做陰靈。 哦、 陰靈咁，然後咧就係、是、政府睇咗之後咧，就唔知嚟講乜。咁於是咧就係啱啱出資咧，即係唔知可唔可係咪我即係我嗰部戲，即係我點知冰冰係收得啊，同埋好多人贊啦。咁佢於是乎咧就係、是、 乘機 再攞翻嗰部戲出嚟。咁 其實點知冰冰我印象好深刻㗎。我成日啱啱外國讀完書翻嚟咧，開始做嘢咧，其實呢部係其中最先我睇嘅港產片。咁我都覺得我好有驚喜嘅，睇點知冰冰嘅時候係非常之有。即系惊喜，可能系因为你个名字出咗嚟啦，快啲乘势推出嚟啦！啲人因为唔知道戏系咩内容都好啦，因为你个名啲就去睇咯，可能会 有就系咁样咯。咁但系始终可能邵氏都系觉得唔系好明嘅讲乜嘢咁样，嗰啲邵氏就将佢剪啊，即系剪到咧就系可能得翻七十分钟啊，或者系啊唔系可能得翻可能六十分钟啊，即系咁样啦吓。咁咧就佢咧就。夾埋另外一部戲一起做嘅，另外一部戲應該咧就唔知叫嗰、那個牟敦佩嗰部唔知叫碟仙定咩咁樣嘅，咁兩部咧就夾埋一齊做咁樣咧，一齊擺喺戲院做，咁嗰部戲就卒之就喺戲院做咗咁樣咯，即係咁樣，即係 終於面世啦，終於等咗八年， 係啦，卒之面世啦，即係咁樣。不過我自己睇翻咧，都係覺得係因為我俾咗之後，其實彩員都改咗好多噶啦，就佢自己其實佢。在個劇本裏面咧，佢話叫我寫咧，其實佢都係佢寫嘅啦，因為佢係即係佢係專業咯。咁然後開頭喺個劇本上面咧，我冇留低個劇本咯，劇本都係坐完編劇，然後我就再喺佢個名字後面，即係咁樣。咁佢其實係都改得好犀利嘅，即係咁樣啦。咁就係當然佢都係大膽咯嚇，咁就卒之就出咗一個咁嘅問題，即係咁樣嚇。 你其實當時對彩元導演嘅電影認唔認識㗎？其實 認識嗰陣時啲粵語片，不過其實咧就係、是、講正式咧就係、是我哋細個睇粵語片嗰陣時咧都有一個問題存在嘅，係嗰個存在咧就係、是、我哋唔覺得導演嘅存在嘅，因為其實真係好少。啲粵語片咧就會 mention 係邊一個導演咁樣嘅，咁啊即係。楚源咧就因為睇《黑玫瑰與黑玫瑰》就睇到佢，即係佢出鏡，然後就知道嗰陣時我都好細個啦，好可能即係真係可能唔可能十一二歲都唔定啦，唔知可能即係總之睇見咧就覺得哇，即係開始去知多啲哦，有一個導演喺後面嘅，即係咁樣咯嚇嚇。咁就當然即係睇嗰佢出鏡啊，咁同埋佢又經常喺佢啲戲嗰度又會出下鏡咁樣咧，咁又特別去到。好嗰啲七廿二家房客啊，然後坐即係嗰、那個古龍嗰啲戲啊，咁嗰陣時咧就知道咯，即係坐完係好多佢就好，即係唔止係我咯，即係成個香港啲人都好認識佢咯，同埋好記得佢啲嗰啲武俠片都好特別嘅，即係同張徹嗰啲又唔同咁樣嘅，因為我好記得咧就係佢嗰啲武俠片咧嗰啲打劍咧。啲打劍嗰啲咩草留香啊咩之類嗰啲打劍嗰啲咧，其實唔係中國劍嚟嘅，嗰、那個感覺咧就係、是、西洋劍嚟嘅、 哦， 因為把劍係料嘅， 係 都都劈落去，直情係好似我哋細個睇過咩英雄咩 英雄如玉劍如虹啊， 啊劍如虹嗰啲真係我好好睇嘅， 係 即係你即係傾啱係撩嘅，係撩嘅劍嚟嘅，即係就係以前睇嗰啲啦，或者張徹啊嗰、那個咩毒鼻刀啊，咩之類啲，咁啲劍都係一刀一刀劈落去，一刀刀打喎。咁啊呢個咧就睇咧，即係好似西洋劍咁，我話你話你話你，即係又另外一個， 其實 另外一個花款咁樣。 你睇咪邵氏嗰時邵氏嘅一個風格咧？因為邵氏透過南國電影啊之類啲嘢，除咗佢介紹明星之外咧，佢都介紹導演嘅。因為在此之前咧，根本即係啲人睇戲唔係好 care 邊個係導演噶嘛，根本。 但 彩源呢个名咧，喺我系好细路仔嘅时候咧，咁我系已经熟悉嘅呢个名。但好笑咧，原来我系睇过好多佢嘅戏嗱。我睇得佢最多嘅戲咧，係我喺外國翻嚟之後咧，係夜晚黑一路做 design， 一路睇粵語長片，係睇翻嘅。咁、但係咧，我細個嗰陣時咧，就因為咁樣咧，係混淆咗嘅。因為我細個咧，就即係真係上咗邊班車咧，係蕭芳芳後期，就非理正傳嘅年代咧，我先係真正係叫識得，係啦，先睇電影。咁就因為呢套戲咧，我覺得哇，好震撼啊！咁當然對芳芳好犀利，好仰慕啊！咁啦，咁亦都咧，呢照单全收啊！因为《非理正传》系龙江嘅，咁样我就当正咧，因为后来芳芳都有咗好优秀嘅作品咧，就系、是《冬暖》同埋呢个《《默在夜幕痕中》啊，嗰个《紫色风雨夜》嗰啲咧，咁我都系我当咗龙江导演嘅，咁啊后来先至知道，哦，原来唔系嘅，彩源导演嘅，咁同埋即系我哋好熟悉嘅，即系用你跳拎啊。那個黑玫瑰系列啊，嗰啲咧，原來全部都係佢嘅，真係好犀利咯！我覺得咁亦都好多謝賢嘅戲啦，當然係謝賢啦、江雪啊、嘉玲啊、南紅好多戲都係由原來係佢做導演，佢非常非常之多產嘅。睇翻轉頭真係 係，不過就唔係講即係譬如係啦，即係有一輪咧就係、特別我哋嗰一輪咧都係好多人都開始留意幕後咯，即係留意導演咯。咁、其實你講翻而家咧。其实又走翻转头，好多戏咧都人都系啊，你有边个做啊？即系我谂都开始越嚟越少人讲话边个导演嘅，即系真系可能有几个导演系经常啲人会记住嘅咧，否则咧真系我成日考人哋，考啲人，即系当然考翻以前嗰啲咧，即系你最中意边部戏？即系粤片咁，啲人就讲话我中意可能就系、是、如来神掌咁，咁你如来神掌边个导演？第一集边个？第二集？冇人會知 嘅， 所以其實導演係永遠其實即係好似閃一閃咁，即係有時就會出過咯。否則咧就係喺以前啊，或者到而家都係即係都係隱約嘅。 唔係，我覺得好似即係彩源同埋龍江呢啲咧，都係比較好運，即係喺七十年代之後咧。是红的导演呢，大家都对他们认识，即幕后的人都知道啦。在此之前呢，我觉得很多人认识的呢都是莫康时啊，或者是邵氏的李汉祥啊，后来才有张彻啊，咁即是这样才有这些导演我们认识的。但很多即我们是后来再看回一旧的电影呢，才重新看回知道他们的名字。 那個地位都不是那麼重要，太多人去留意。 好，我們再來一首歌先，來了歌之後11點半新聞之後回來跟張國榮再談追憶彩源導演，是張偉文的前情感受。 斜阳里气魄更壮，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。无助无力有回应，哪怕去到远远那方，前程尽愿望，自命百炼钢，泪下目光，敢抵抗高山，望远方。斜阳里气魄更壮，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期望。互助互励有回应，哪怕去到远远那方，前程尽愿望，自命百炼钢，泪下目光，敢抵抗高山，攀过望远方。小小苦楚等于激励，等于苦海翻细浪，藉着毅力自我志气，总要步步前望。 斜阳里气魄紧张，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，知道天朝天边一方新的希望。互助互励又互勉，哪怕去到远远那方，前程尽愿望，自命百炼钢，泪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， 晚上十一点半，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。本港新增56,82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，再创单日确诊数字新高。绝大部分属于本地感染，再多144名患者离世，至今累计1,153人离世。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话。政府仍然在商讨全民检测的详情，细节敲定之后会有公布。他又说食品和物资供应充足，呼吁市民不必囤积抢救。政府专家顾问、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，如果每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都超过50,000宗，隔离措施又不够，进行全民检测的帮助不大。但如果个案回落至几百宗甚至是几十宗，推行就较为有效。他又说内地推行全民检测已经证实有效，甚至可以达至清零，只是内地和香港有很多的情况不同，香港要找出自己的路。袁国勇又呼吁私家医院帮手，至少门诊可以接收发烧病人，分担公立医院的负荷。多间公共交通机构都有员工确诊或者隔离检疫，人手不足影响服务。听日起，五间巴士公司一共暂停104条路线，有乘客话会转乘其他交通工具翻工。港铁亦都有8条路线要削减班次。铁路工会代表话，人手短缺之下，要推迟次要的更换工作。全国政协会议听日下午闭幕，下周四上听日下午开幕，下周四上午闭幕。大会新闻发言人郭伟文话：，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坚持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的总策略，同动态清零的总方针取得显著成效，认为是符合国情和科学规律。郭伟文又话：，香港疫情异常严峻。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关心香港的抗疫工作，相信有中央的坚持领导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，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团结一心，一定能够战胜疫情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3,932点，升41点，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81点，跌5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：港元7.814，日元115.6，瑞士法郎0.92，加元1.265，人民币6.321，英镑对美元1.336，欧元对美元1.107，澳元对美元0.734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68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,929.56美元，卖出1,930.33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早晚有薄雾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，气温介乎18-25度，吹轻微至和缓东风。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同有薄雾，星期一早上有几阵雨，渐转天晴干燥，星期二同星期三早上清凉。现时气温是19度，相对湿度86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， 关注体育赛事，分享运动精彩时刻， 鼓励全民运动，推动本地体坛。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，找来职业拳手潘启程，他要多谢扶持他成为职业拳手的人。 主持梁礼勤、叶蕴仪， 港台体坛一二三，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。 错过了，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。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，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，还要妥善保养渠管，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。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，就要尽快维修。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，详情浏览 bd.gov.hk。 瑞文啊，大气候的听众好有创意、啊。 梗系啦，世杰，听得大气候多，梗系有质素噶啦。 曾小姐打咗嚟， 咁你又唔想嘥咗去，我就会透过呢啲外卖嘅餐具做下手工咯、啊，譬如啲筷子啊、厕纸桶啊，做一啲不擦桶啊，就围起我嚟布置下家居啊。 你有环保好巧，今个星期都打嚟分享一下。 星期六中午12:30，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， 同我郑瑞文。 大气候， 一分钟阅读，主持李仪，制作张远军。 一百个基本系列的第二本书，一百个工作基本加一百个生活基本，这个是重谱写了一百个基本之后，经过三年的省思，推翻了将工作和生活分开思考的想法。工作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工作。所谓工作的基本亦都是生活的基本。重新意识到无论是工作亦或生活，都不单单是用脑的作业，而是用心感受，才能够从中享受到莫大乐趣。 这本书分为两大部分，前半部为重谱工作的基本一百，后半部分就是生活的基本一百。一百个工作基本的第一、二、三条是每日都帮自己更新一下，试住以新的观点检视边个都知道的事，因为独特才有乐趣。这三条的意思很相近，就是凡事都不要因循守旧，每日都尝试有没有可以更新的地方，不是说要放弃旧规则，旧规则留下来必然有值得珍惜的地方，也都不是说新就是好，变一定好，而是要想下旧有的做法是不是有些不适合新时代发展的东西。换句说话，就是用心去做，每日更新自己，如果有了独特又可行的新想法、新做法，就是乐趣。死板地工作不具乐趣，新的尝试才会带来乐趣。 工作基本另外两条也有关联，就是小心集体意识，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。 集体意识会压抑了个人的独立思考。法国心理学家纳庞的一本书《乌合之众》指出，人一到群体之中，智商就严重降低。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同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，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。 置身在群体当中，一个人保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重要。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，一百个工作基本加一百个生活基本，作者松浦弥太郎，由月之文化出版。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好啦，这个十一点半的新闻之后呢，我们又回来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。张国明，我们继续追忆彩原导演。那你有没有一些彩原导演的一些有趣味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呢？ 好啊。其实即是譬如我帮他写的剧本呢都比较少见的。那就乱中会在一些什么的跟电影有关的 party 会见下面。那就是都不多见。那直到拉尾我拍完咗《點知冰冰》啦，再拍完《邊緣人》啦，咁於是話方慧華咧就揾咗我入去邵氏嗰度拍戲咯。咁入咗去邵氏咧，就經常都會見到佢啦。咁然後咧就係、是、佢係好 respect 我哋嗰啲所謂新浪潮嗰班導演咯。咁所以見到佢咧就係、是、感覺佢真係對我哋係即係充滿信心嘅。咁就好多好正面嘅说话鼓励我哋啊，即係咁样嘅啦。咁就就又我又喺邵氏又有个宿舍啊，咁我就好经常都喺里面啦。咁有时会拍戏又会见到佢，有时即係行行企企都会可能喺餐厅食嘢又会见到佢啊，即係嗰啲咁样啦。咁就好记得呢就係、是、有时即係佢经常都嚟探我班嘅，即係有一次咧就去嚟探我班，咁然后就几得意啊嗰次吓，咁就系、是、我拍紧嗰个就系、是、皇家大贼，咁然后就有个小朋友咧就系、是、都系主角仔咁样啦，咁可能大约都系五岁六岁啊，即系咁样咯。咁有一场戏咧就系、是、我想叫个小朋友喊啊，即系佢爸爸出咗问题咁喊咁，咁但系一个小朋友咧就真系即系都唔系好 太细个，唔识喊，唔识喊， 系啦，唔识喊咯。咁即系同佢点讲啊？唉，而家你好惨噶，咩？佢都无动于衷。 佢望住你咩事？咩叫惨啊？ 咁咧就我都拗晒头啦，就算佢喊都喊到好假。 系。 咁于是咧就阿彩元咧侧面就系嗰次啱嚟探班咯。咁于是咧佢就睇见啦，唉，得，张明，你开机啊！我吓，同我想去喊喎，你得开机啊！咁、那個細路仔咧就係其實咧就係、是、坐喺個床嗰度嘅，冚住張被嘅。咁然後我開機影，咁啊死啦，點喊啊咁啊！咁我喺側面就同我細路仔咁樣啊。咁然後原來坐完咧手伸入去佢個被竇裏邊咯， 搣佢啊！ 搣個細路仔，哇！你眼淚飆到叭叭。喊到好犀利，哇！我正好嘢你。你好獨立啊，但你真係好嘢。 但我聽一啲做童星嘅，曾經做過童星嘅朋友講咧，佢、全部都係咁嘅，好慘啊！尤其啲紅一啲嘅童星咧，可能一日要俾人搣幾次嘅，因為佢多戲拍啊嘛，多戲拍俾人搣幾次都要喊嗰啲戲嘅話。 係啊，馮寶寶同黃愛明就唔使啦，即係嗰個真係佢係唔係好做慣戲咯，咁所以就。好啊！咁話好掂啊！直情我係五體投地啊！哇，好犀利！成個細路仔喊到好犀利，喊到哇！直情我影出嚟，哇！直情好鬼，即係哇！直放下心頭大石咯！即係開頭真係個細路仔做極都唔得嘅，我諗住用個點樣感情培養啊？點樣講？哎呀，都唔得嘅！原來呢招哇，直情係原來 我諗有經驗嘅導演咧，全部都做過咁獨立嘅角色啊！ 我都有經驗，但我就未做過，未試過做過。嗱、即係我都試過，其實做過令到人喊嘅，就係、是、我就覺得好 work 嘅，即係嗰陣喺 TVB 啊，咁就係、是、都係用嗰、那個用好多個情緒個嗰、那個困擾啊，令到嗰個人係本來佢講笑嘅，我就學佢咯，唔准講笑啊，或者佢好凍嘅，我唔俾佢著衫啊，即係之類嘅，做到真係到開鏡咧。嗰、那個人咧，正喊到啲眼淚啪啪啪都犀利。然後我拍完咗，我再問佢：你以前有冇試過流出眼淚嘅？佢話：我從未試過。咁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成功咯。哇！我掂喎、啊，好令到即係氣氛啊，或者嗰個感受，令到嗰個人可以做到。於是我係用呢套方法去同嗰個細路仔做咯。咁我諗， 但佢咁樣佢都唔明白你嘅語言。 掂啊！原來仲有一招，原來神掌第九招，唔知十招，原來就係、是。啊！一即系嗰个被斗一下咁，哇！嗰、那个细路仔就真系啲眼泪飙到。 唔系我谂冯宝宝同黄爱明佢哋咧，老早已经学晒呢啲方程式噶啦，即系老早已经叫你喊， 你唔喊嘅话仲惨，人搣你打你仲凄凉。 可能系啦，同埋佢哋都做惯戏啦，我谂佢哋都好叻噶啦。咁个细路仔又唔系好多时做戏咯，咁所以第二我又揾咗佢做差唔多主角咁样嘅，即系讲系阿王家人嘅主角，咁然后系王家人嘅仔嚟嘅，咁就都几多戏啦。点知唔识做戏啊？咁即系嗰啲咁样喊又喊唔出啦，即系嗰啲咁样。咁好彩就系、是。嗰招即係坐完出絕招咯，啊搞掂咗咁樣啦，咁所以就其中一個呢、這個就同坐完叫做即係好記得嘅啦嚇。咁另外有好多咧，就係、是、好多佢好多嘢講噶，佢係點樣啊？佢一個男人嚟嘅，係男人嘅意思係點樣咧？其中好多噶，即係。佢就係喺我佢講佢自己風流史咧，已經好多嘅。係啊，嗰個即係我當然而家我唔可以爆啦。佢就即係講，即係講嗰啲風流史啊，好犀利啊！我話點解你做導演，我做導演，我點解唔同你嘅生活？ 但近即係近年佢嘅生活係點咧？即係我除咗係喺睇點你啲人哋有啲 function 啊，咁同佢一齊有啲好多上映啦嚇。咁咧即係佢其實即係正式佢退休嘅時間係幾時開始正式退休？即係完全係唔工作噶啦，淨係生活即係生活休即係好悠閒嘅生活嘅咧。 佢其實即係你睇到佢個差唔多 full stop 咧，就開喺就係方浩華佢攞劇本開工，方浩華叫佢唔好開工，咁於是乎咧就開始出問題啦。出問題咧，原來佢再出嚟。再拍佢自己拍咗幾部戲咯，唔知兩部或者三部咯。其中出嚟拍咗一部咧，就係叫做哎呀，想唔記得叫咩名啦。鐘楚紅做主角嘅，然後我都有份做嘅，佢又揾我客串演出啦，即係咁樣嘅。啊，叫做咩？我唔記得做咩嚇。即係總之就係、是、即係佢我嗰次都幾玩咯。咁佢叫我做福爾摩斯嚇，咁然後就又。做咗啲好靚嘅衫俾我著啊，然後我做當然咧都係 Kelly Fay 啦，都係客串咁做一做咁，但係原來我發現咧，原來真係做演員咧真係好開心嘅，因為你係冇嗰種即係周圍嘅壓力嘅，即係做導演係真係 你到時到後你準時埋位就得啦。 係啊，做導演就床頭驚鬼啊，床尾驚賊啊，船頭驚鬼，船尾驚賊你要。好多样嘢惊嘅， 拍外景拍得好地地，明明好地地噶，整紧所有嘢嘅时候，突然之间直升机上面陪喺度盘旋啊咁。 总系多到任何好啲，可能个演员就好似拍下嗰阵时拍星队多，依轮唔见咗，走个脑啊，唔知争人钱啊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我记得有啲咁嘅事。 即系好多痛苦事嘅，然后我拍《皇家大贼》，咁就系拍个 long shot， 即系下面啲车撞车。咁其中架車撞落我嗰個好高台嗰度，我成個就跌咗落嚟，好似呢啲咁樣咯。咁就係可能演員都會有，但係唔知做導演咧，真係真係好多危機嘅，好多危機嘅，即係多到即係唔停嘅，即係可能嗰個演員就鬧情緒啊，呢個又可能唔知又起唔到身啊，或者拍出嚟可能又落雨啊，哇！一陣又即係總之啊你。个土地唔够时间，个天又就嚟黑啊！哇，每一秒都喺度即系掹到嗰、那个，即系你嗰个情绪咧系 掹 到好狠， 好绷紧吓。 啊，好，即系你系哇，随时即系随时爆大镬嘅。 嗯 即系我哋可能因为拍戏，我都试过几次受伤咯。即系譬如我去过试过去我去非洲咧，我嗰阵时去拍《總督奇趣錄》咧，咁好似我做導演啦嚇，咁就唔知點解都咁又撞咗板嘅，又翻嚟就染咗絕症啊，即係嗰啲咁樣啦嚇，咁然後到《皇家大賊》又跌咗嚟，啲人諗住即係見到個頭又爆啊，然後又嘔血啦咁啊，呢個導演就要換個第二個導演嘅啦，咁即係唔知好多嘅，唔知係做導演都係咁樣，因為我特別多咯，即係經常好多即係好多事發生嘅，好多嘢係。好多事发生。 咁但坐完喺入咗电视拍过电视剧一段时期系咪都？ 系啦，嗱呢个咧，我觉得佢系最享受，同埋应该系最轻松嘅时间啦。因为其实拍戏咧，即系你对住个老板啊，老板同你讲啲咁说话，或者佢其实就好叻嘅，佢去拍戏叻到咧系因为我佢仲有佢有个差唔多系正式嘅徒弟啦。又係幫佢做輔導嘅，叫李伯玲嘅。 咁咧我就同佢好 friend 嘅。咁李伯玲咧成日同我讲咧，啊坐船咧拍坐完拍戏又点，又唔知点样又点，即系讲好多坐完嘅嘢俾我听咧。其中就系坐完拍戏咧，就系、是、我谂系邵氏唯一佢唯一一个咁犀利嘅，就系佢系即系譬如咧，我哋咧就系讲话演员咧就可以有成八组啊，唔知咩七组啊，即系可能同时间有几组戏喺度拍紧嘅啦。做导演咧，即系九成九，即系九点九嘅导演咧，都系顶笼就一年拍一部戏，或者两年拍一部戏，有啲可能仲耐啲戏。我有个叫做戴卫廉嘅，佢拍完一部戏唔系好卖得咧，就隔咗16年之后先再拍第二部戏嘅。 咁 做导演就系咁样噶啦。咁但系咧就做演员咧就唔系嘅，即系你可以哇，即系 Lawrence of Arabia 吓，系佢其中咧即系呢个沙漠妖雄，佢应该就拍咗嗰部Ryan's Daughter。 Ryan's Daughter， 但系 Ryan's Daughter 系 啊，好拍咗之后咧，好似就唔系好卖座，咁然后咧就又 hold 啦 ，hold 到咧就系 hold 到唔知16年后先再拍第二部戏嘅，又或者叻到另外一个好叻嘅导演咧，叫黑泽明嘅。 嗯嗯， 又系咧，就系、是、拍到咧，就系即系总之咧，就好多人 support 佢嘅，但系拍出嚟嘅片咧，都系唔系好理想嘅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可能个卖座上唔系好理想嘅。又系咧，就系、是、黑泽明最少都自杀咗两次，因为拍唔到戏， 拍唔到， 所以你做导演系好惨。 唔系，但你香港嘅导演冇呢、這个冇呢个机会嘅，照计嗰阵时系咪咧？ 你讲咩机会？ 即系一年拍一套，或者你几年先至拍一套咁，冇乜呢个机会咯。 点解咧？ 因为香港要求你快啊嘛，你唔可以即系你耐个揾个 budget 就冇噶啦咁。 你香港要快唔系你个导演要你快啊，你唔系你拍一只一定要一年拍一部戏啦，但系你要做嗰个准备啊，你譬如你要去写剧本啊，唔系写剧本啦，系谂剧本。 你拍紧一套已经 谂 紧另外一样嘢啦，已经其实。 叻嗰啲导演咪可以咯，但系普遍你而家你睇啊，你睇。差不多可能有一兩個比較快，其中你睇許鞍華或者睇邊個都要兩三年才拍到那部戲。即係個個都啱啱前排先同許鞍華一個朋友一個同佢好 friend 嘅朋友傾咧，就係佢話佢唔知啱啱先買樓嘅啫，啱啱先就買到層樓。就是、 但楚原導演嘅叻係點樣叻咧？係咪佢同一時間可以拍幾套戲咧？係 我淨係四五部戲一起拍啊！ 哦 佢犀利到係，即係淨係唔知仲有邊個人可以咁樣啦嚇，即係導演可以，佢直情係佢係好勁嘅，即係譬如有一個佢特別係拍古裝片嘅，譬如佢搭咗一個涼亭咁樣，即係山喺個涼亭，咁啊然後咧就搭好咗咧，佢咧就係、是、 另外一個角度拍嘅，另一即刻拍第二套戲。 唔係，其實部古裝片都係咁樣噶嘛，係都係一個艇啊咁之類，咁佢就拍完呢部咧就係、是、OK 換衫就到第二組戲又拍，然後換衫又第二組戲啊，係四五部係我諗係佢係可能係唔知我如果我知識有限啦，即係我知香港嘅即係可能現代嗰啲導演咧，係佢可能係唯一一個可以係幾部戲一齊拍嘅，佢犀利到咧，仲要咧係萬一即係譬如可能就徐少强冇力，今日唔得闲，我唔理到啊。OK， 攞起套衫嚟啦， 影个背脊， 影个背脊。咁咧真系好，佢如果好嘅咧，就揾个人着咗佢件衫嚟影背脊；唔好嘅咧，佢做个衣架就得噶啦，依家挂件衫佢就可以。所以呢个都系超级导演咯，即系唔知仲有边个可以做到咧？几部一齐拍，佢净系嗰啲古装片啦，即系真系噶，即系。譬如佢是日头的，咁你咪打光啲咯。夜晚我闩咗灯，我真系有你啦，边个拍啦？ 即系佢搭一个景咧，就一齐咧拍紧四组戏喺度。 系啊，佢好犀利，呢样嘢都好出名咧，真系系真系唔知仲有冇。即系有冇后来者啦？ 咁 我谂都冇噶啦，冇。 讲心句啦，如果唔系因为咁啊，阿小爵士拍完套《阴灵》都跌起走啦。当时已经，如果唔系咁样， 系啊，即系佢就 系啦。 咁啊，佢系好掌握嗰个时间啊。佢有讲过，同佢倾偈有讲嘅，又讲即系黄金时间唔多嘅。即系譬如你，如果你唔系黄金时间嗰阵时咧，你好难开戏嘅。即系你系。寫咗個故仔或者諗咗條橋，然後老闆就話：唔得，你再諗第二條橋啊！話你寫咗你劇本，你根本得，你再寫個第二個劇本啊！你一路喺度拗嘅嚇，咁特別咧就做導演咧， 唔開工你係冇錢嘅。 咁 所以咧，到佢一拍古龍啊，拍嗰啲戲咧，即係直情係哇賣座啊！佢就即刻要掌握呢個時間，哇！我就即刻要。 所以睇翻崔元导演嗰个履历咧，入边哇好多啲咩天涯明月高啊，都啊全部啲古龙嗰啲，点解咁短时间拍咁多戏嘅咧？可以点样佢？而家我明白啦，而家我终于 几部戏一齐拍咯，好犀利嘅， 犀利嘅真系 啊！即系哇，我可能我讲漏咗，其实仲有一个导演咧，都会好似佢咁叻嘅啊，就不过就唔系香港导演啊，就系、是、有一个导演咧，都系即系都系好难得见到嘅，就系、是、嗰个咩山田洋次啊， 系。 山田洋次， 山田洋次系啊，山田洋次。 你睇翻佢嗰个即系以前嘅 reference 咧，佢一年拍三部戏嘅， 嗯， 同埋仲要系好好睇嘅，即系你唔系有好多啲即系肥啲肥嚟咁拍咗，肥啲肥嚟又拍咗出嚟，拍咗之后你个肥有搞错啊？佢唔系佢好好睇嘅，即系山田洋次真系好又 系 好劲啊， 系好好睇嘅佢啲戏系。 我净我佢系我偶像嚟嘅， 嗯， 啊真系佢又快，但系最紧要好睇嘅快唔。快唔重要嘅，即係有啲真係好肥啲肥嚟咁，即係直情嗰啲叫七日仙喎，好快拍出嚟，拍出嚟，哎呀，都唔知，即係好多問題裏面嘅。但係新娘節，哇，次次都咁好睇嘅，真係好嘢到咧，就係係啦。咁佢坐完咧就捉到嗰頭水咯，佢就係捉到坐完，但係做古龍啦，佢就哇又係咯，肥啲肥嚟，肥啲肥嚟，真係即係我講。 但出嚟都好好睇嘅，都係 係啦，咁就都好睇咯，所以捉到個觀眾情緒喎，即係觀眾又想睇呢啲。 了解。 哇！西洋劍打中國劍。 好啦，我哋今晚嘅时间差唔多啦，张国明。 嚟， 喂，我好，咪好 enjoy 同你倾偈倾电影啊！你如果你唔介意咧，我哋迟啲再揾你翻嚟同我哋一齐讲下即系电影嘅故事。因为我自己系我系一个电影 fan 得好紧要 ，fan 过我做 fashion 嘅，其实系睇电影嘅嗰方面嚟讲。咁、可以咧，我哋有啲共通语言一齐，我哋可以再沟通。今晚好多谢你吓，好多谢。OK， 好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拜拜，拜拜， 拜拜。好啦，咁嚟到咧星期四晚最后嘅一啲时间啦，咁咧就广东广西，今晚彩完追忆彩完导演，咁就好多谢张国明导演同我哋一齐分享。咁啊，听晚星期五晚咧就黄仲彦、周子欣、许汉荣校长咧就一齐同大家讲呢个提早暑假。十二点钟新闻之后唔好行开，因为我见到基哥喺出边，有基哥有好歌，大家千祈唔好离开香港电台。好啦。咁咧就最後呢只歌咧就講翻就彩元導演當時喺邵氏啦，咁張國明又喺邵氏啦，咁播翻只邵氏當時經典嘅歌《不了情故未》。好，拜拜。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，與本台立場無關。 冷落的秋 天。